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普及，与之配套使用的充电桩的安装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安装使用不合理，物业公司拒绝安装或设置捆绑条件，公共场所充电桩缺乏管理维护，缺乏合理建设规划，盗窃充电桩电量等等问题，不但容易形成安全隐患，而且还容易引发各种不同的纠纷，阻碍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此类的纠纷。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9月20号，北京市通州区一个小区因为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引发火灾，现场起火建筑一共有5层，高18米，其中4层5层为复式结构，3层起火之后迅速蔓延至4层阳台，并窜至客厅以及5层的卧室，从外部能够清晰地看到火焰从3层延伸至5层的燃烧痕迹。随后呢，记者进入火灾现场查看，被烧的居民家中几乎成了废墟，场面比较骇人。经过现场搜寻，这5层房间里面发现了5个人，但是都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生命体征。目前电动自行车起火的肇事方已被通州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2016年到2018年，汽修工厂的工人常某等人伙同他人多次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日前呢，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经过判决，4名被告人因为犯保险诈骗罪、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至5年不等，并处罚金是20000至60000不等。三元催化器是汽车排放系统当中最为重要的净化装置。三元催化器当中的催化剂呢是贵金属，在回收市场价格不菲，有些所谓的有心人呢，将黑手伸向汽车底部，盗取汽车三元催化器，提取到贵金属，然后就倒卖。近日呢，顺义警方成功破获了系列盗窃汽车三元催化器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破获本辖区的案件5起，外辖区的案件达到了20多起。9月17号，一名网友在微博发布一篇名为控诉一位教授骚扰猥亵实录的长文，声称呢自己在内蒙古财经大学本科就读期间被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乌峰猥亵的经历，并附带了多张疑似与乌峰的微信聊天截图。在今天凌晨，内蒙古财经大学发布关于乌峰师德师范行为的处理通报。在通报当中说，经查，举报对象系我校教师乌峰，认定其行为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和师德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过研究，决定给予乌峰开除党籍处分，岗位等级由3级教授降为9级科员，撤销其所有荣誉称号，并追回相关奖金，解除教师职务，报请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只需支付10倍押金，母婴用品就全部免费赠送，30天之后全部返还押金。罗某呢，通过宝妈微信群发布这样的信息，先后骗取了46名宝妈钱款，一共达到了130多万元。在明知自己并没有任何还款能力的情况之下，罗某又选择了拆东墙补西墙，向公司老板及同事多人借款近27万。日前的上海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某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介绍几起和充电桩相关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亚。哎，刘亚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啊和这个充电桩安装有着直接关系的案件，这里呢既包括这个民事案件，也包括一些刑事案件。那么涉及到充电桩啊，很多开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主都非常的关心，因为涉及到自己的车的充电的问题，能不能行驶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市民程先生他的这个解决方案是怎样的。您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那个市民陈先生呢，他经过排队获得了一个新能源汽车车牌指标。刚开始的时候还特别开心，终于排上了。但是呢，让陈先生没想到的是，烦心事才刚刚开始。因为单位充电不是很方便，陈先生就想着在自家的小区装一个充电桩。但是陈先生好几次向小区物业提出安装的申请呢，物业公司就是没同意。 为什么呀？ 物业公司说这个咱们这供电量不足，或者说这个有 车位不够， 车位不够， 嗯， 就是反正是种种理由就来搪塞陈先生 啊。那等于说陈先生一直到后来都没有装成充电桩， 对 吧？那到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后来陈先生实在没办法了，他就自己动手，在楼下这个公共绿地安装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哦，那装了充电桩，那也得就把这个线给引出来，它这个线怎么解决的呀？得有电源啊。 对，陈先生为此还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这个楼梯那个电表接出线来，然后沿着这个那个墙体啊直接通到这个楼下的绿地上。 哦， 然后把这个充电桩放在这个绿地的这个地方，然后把线接通过去， 这行吗？这个， 所以物业公司发现之后啊，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安全，然后就找陈先生协商，要求陈先生把这个充电桩拆了，然后把这个墙体和那个绿地啊恢复原状，但是陈先生呢一直就没有动静。 哦，就没有理物业这茬。 对，没理物业这茬。 后来呢？ 后来就那个物业公司就是把陈先生告到法院了。 哦， 然后提出了诉讼请求，要求陈先生拆除私自安装的充电桩。然后把这个墙体和绿地恢复原貌。 那陈先生在法庭上怎么说的呢？ 陈先生他说呀，他那个他也承认，他说我装这个充电桩确实没经过物业公司同意，但是这个小区啊就没有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地方，所以我只能私自安装。 因为我买了个新能源汽车，那么总得给这个车找一个可以充电的地方，是吧？ 对。 然 后那个陈先生还接着说啊，他说我这个装的充电桩啊是装在这个绿地上。为什么装在绿地上？因为这个小区的绿地他没有统一的管理，经常堆放杂物，而且物业公司有时候会把它改造成停车位。他陈先生觉得他装充电桩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然后陈先生还说如果物业公司不解决充电的问题，他就不同意那个拆除。 那后来法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呢？ 法院认为啊，就是这个物业公司对小区的公共区域和设施呢，它有进行管理和维护的职责。虽然现在的国家政策啊是鼓励电动汽车的发展和使用，而且也要求物业公司给予积极的配合。 但是呢，这个规定啊，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并且啊，就是业主要安装自用的充电桩，是需要在小区内有固定的停车位的。 嗯， 就是咱们这个案子中呢，陈先生啊，他在这个小区他没有固定的停车位。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这个小区私自安装充电桩的行为呢，损害了其他业主的权益。 嗯， 再一个，而且因为他是私自拉的电线，会对小区的这个用电安全， 嗯， 以乃至其他居民的居住安全造成一定的隐患 啊。对对，没错。 所以就最终就判决这个陈先生把这个充电桩给拆除 了。是吧？啊，私拉的电线，那你也得给恢复原状， 对， 是吧？ 是的。 但是目前这个程先生这个充电的问题没有解决，是吧？通过这个案件当中，最后程先生还得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自己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因为的确呢，在北京的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当中哈，那么当时呢，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停车位不够，后来呢，采用这个社区啊、街道啊，采用各种办法，慢慢的啊，给咱们这个社区居民有车的人的充这个停车的问题啊，给予了这个最近最大可能性的这样的解决。但是呢，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那么充电桩的安装就成为了很多的车主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碰巧还居住在老旧小区，本来车位就不够，就没有固定车位，但是自己的车又必须要去充电，所以这个矛盾就由此而凸显。那么您觉得通过程先生这个经历啊，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 是根据这个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啊，就是个人如果想要安装自用的充电桩，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得有固定车位的产权或者使用权。当然这里的使用权应该包括租赁车位的情况。所以在业主拥有车位的产权或者使用权的情况下，物业公司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安装，这个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当然哈，对于一些老旧小区，它其实本身在最初建造的时候就没有规划专用的或者公用的停车位。 对。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就是小区的物业公司或者说业委会，根据这个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一些实施意见的要求，积极的与供电部门联系，那个推动在小区配建啊公共充电桩或者投放这种移动的充电桩，来解决小区居民的这个充电的问题。 哦，对对对，因为充电的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么其实呢，很多想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也最终只能放弃。 是的， 是吧？ 是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那么这里呢，也是希望各个部门能够有力的来配合，配合非常的重要哈。各司其职没有问题，但互相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第一起案件，涉及到这个程先生私自装充电桩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私自这么装充电桩是不行的。 是的， 对吧？ 对，尤其是在公共区域。 对对，而且还私拉电线，的确是太不安全了哈。好，这是程先生的经历哈。那么下面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市民冯女士，她呢在超市购物后，结果呢也是因为这个充电桩的问题啊，就产生了一个纠纷了。那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程女士的经历。 这个 冯女士啊，冯女士 啊，这个市民她冯女士啊，她在超市有一天购物之后呢，在出超市的门口人行横道，右转的时候，被超市门口的充电桩上的这个充电线绊倒了，然后还摔伤了。然后冯女士说啊，就是事发前，她看到了充电线，这个充电线横跨过道，对所有的行人都会带来这个通行的影响， 都得跨一步，跨过去，对吧？ 是的。然后事发的时候，这个充电桩正在使用过程中，然后它这个充电线从充电桩上部自然垂落，就是咱们根据日常经验，它这个充电线紧邻充电桩的部分，它离地面是较高的， 对， 更容易绊倒行人。然后冯女士呢，她一开始也想从充电桩后边绕过去，但是她绕了一下没有成功，所以她只能选择 迈过这个电线。 嗯， 冯律师说，在他试图抬高腿迈过去的时候，然后就被充电线绊倒了。 哦， 当天就被送往医院。 嗯， 就是医院诊断为左侧髌骨骨折。 嗯， 住了17天院。后来呢，那个冯律师又二次住院，把那个体内的那个固体物给取出，然后又住了15天。 嗯， 冯女士说现在已经治疗结束了，要求超市和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赔偿他的各项损失和费用，共计8万余元。 哦，刚才听您介绍，就是当时冯女士被绊倒的时候，这个充电桩是正在使用，正在给别的新能源车充电。 是的， 是吧？ 嗯，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超市可能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很冤枉，是吧？啊，那么作为超市啊，以及这个充电桩的这个提供充电桩的这样一个公司哈，他们又是一个怎样的意见呢？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两个不同的被告哈， 对 啊，那么他们双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辩解，什么样的理由？哎，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哎，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超市啊，就说啊，他提了两个理由。 嗯， 第一个说，说这个冯女士在通过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她应该选择绕过这个地方，而不应该选择高抬腿，这种方式。所以说，就是超市认为冯女士应该绕过去，而不应该直接跨过去。 嗯， 说冯女士在这个选择跨过去这个行为有重大过失。这是他第一个意见。然后超市的第二个意见说，这个充电桩虽然放在我超市门口，但是呢，这个充电桩我不是运营人，我也不是权利人，应该由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或者权利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超市的他们的抗辩意见。 超市认为我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地方，只是用了我的地方，是吧？ 是的。 那这个充电桩的实际运营人啊，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这个充电桩的那个运营人啊， 嗯， 他们也认为对这个事故没有责任。 哦，为什么呢？ 他们也提出了两点理由。 嗯， 第一个说，他们认为啊，就是在充电桩如果电到人，或者说充电桩砸到人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才承担责任。而冯女士是被充电桩的电线绊倒的，他们认为应该是由超市承担责任，他们不承担责任。 哦，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充电桩的运营人说，他们跟超市有合作，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啊，这个超市是对这个充电桩是有运营管理和维护的职责的。超市也没有在充电桩附近安装这个警示牌进行提示，所以发生这个事儿的责任呢应该由这个超市承担。这是充电桩公司他提出来的两点抗辩意见。 也就是说，这个两个被告都认为应该是对方来承担责任， 是 吧？那么这些案件后来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决的？到底谁应该来承担责任？ 法院啊，他就审理认为，这个超市啊，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有安全保障义务，应该为顾客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然后最终以安全保障义务这一条，判决了超市承担责任。然后法院又提了一下，说超市和充电桩运营人之间的这种责任划分，可以根据他们之间的合同另行处理。 哦，但是超市应该首先来赔偿我们这位冯女士的损失。但冯女士自己呢，她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这个在庭审过程中，被告那个充电桩运营人也提出了，包括超市也提出了这方面的抗辩。 对， 说那个冯女士应该选择绕过去，而不是高抬腿。 迈过去。 法院在认定的过程中呢，认为冯女士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而且通过视频回放哈，发现冯女士在迈过这个充电线的时候，还刻意提高了腿的高度，就表示她没有重大的过失或者故意。 其实已经很小心了。 对。 哦，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这个充电桩安装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包括充电桩本身这个线的设计，因为充电桩的这个线啊，还真的是挺粗的，挺沉的啊。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这里有两点，主要是提示超市和充电桩运营人的。第一个是超市和商场啊，这些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场所管理人呢，他虽然不是充电桩的产权人或者运营人，但是他对充电桩有第一责任，应该加强对这个充电桩的管理和维护。第二个，对于充电桩的产权人或者运营人来说，在进行商业合作的时候，要明确约定不同情况下彼此应当负担的义务或者承担的责任。例如因产品质量造成损害如何担责，因场地管理维护不当造成损害如何担责，要明确约定，防止事后扯皮。大概是这两点。 好的。那另外呢，在充电桩安装过程当中啊，有时候还会涉及到一些这种捆绑条件的问题哈。那这里面有一些怎样的情况，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是这样，根据那个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的相关的通知哈，居民在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安装的过程中呢，物业公司应当予以配合。鼓励物业公司根据用户的需求和业主大会授权呢，利用公共停车位建设公共那个充电基础设施。目前多数小区它的这个充电桩建设仍然是以申请一户安装一户为主要的业务模式，但是这种方式流程比较繁琐，会造成充电桩重复查勘和开挖，而且安装的工期也比较长，尤其是一些老旧的小区，物业出于多种考量，以没有充电或者配电容量为由，或者容易引发安全问题为由，就拒绝业主的安装申请。然后还有一些物业公司对业主安装充电桩的需求附加一些条件，例如将公共区域划为新能源汽车专用的停车位，要求业主必须先租用，然后才能给业主安装充电桩。 哦，是这样。 例如在相关案件中呢，业主认为物业公司的这个举措啊，容易导致小区内公共停车位紧张，业主之间啊，容易因为这个停车位发生矛盾。 对， 最后是物业公司取得了这个非法利益，侵害了全体业主的这个公共利益。我们这边就建议啊，就是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对于有固定车位的车主，物业公司应当尽量予以配合。对于没有固定车位的小区呢，物业公司应当与供电部门积极沟通，配备公共充电桩或者移动充电桩。当然对于小区公共区域啊，它是属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它是属于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的，物业公司在没有经过业委会授权的情况下不能改变公共区域的用途。例如就不能私自改为停车位，即使经过业委会的同意将公共区域变成停车位，在扣除相关合理成本之后，这些收入是归业主共有的。 哦，是这样哈。所以说呢，在这安装充电桩的过程当中，这个物业公司也不得这个付一些捆绑性的条件，是吧？ 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没错。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暂时请到这个刘亚说到这里哈。那么其实呢，涉及到充电桩还有一些刑事案件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就是有关用盗窃充电桩的这个电量的问题哈。那么这里面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盗窃罪啊等一些刑法所规定的这样的罪名。那今天呢，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亚，谢谢。好，刘亚，再会。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婚姻家庭的案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会在这两个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听听 FM 是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让您一次听个够。多档聊天室同步开放，大家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给您呢准备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来节省您的时间。现在呢，下载安装听听 FM 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来。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爱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